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58集。 哎呀，这个今天咱们蓝河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 柳纯阳哈哈笑道，蓝河也露出笑容，刚笑到一半，就听陈星宇语重心长的道， 也不能太放纵自己，演员要有自制力，不然上镜太难看了，尤其是常和刘导出去的话，一不小心肚子和他一样大怎么办？ 柳纯阳不因为陈星宇这么说而不开心，反而幸灾乐祸地看蓝河，但让他失望的是，蓝河一点悲伤的表情也没有。 这一定都是演技， 柳纯阳喃喃自语。柳纯阳这老套，找的地方还能错得了？他今天在星霜预定好了宴席，这里是吃官府菜的。京城从前官府多，官僚豪门之中常年豢养着技艺精湛的厨师，举办各种高级宴会，招待来往宾客友人，吸收各派之长，也出了不少名菜。华夏比较出名的官府菜，像孔子后人孔府的孔府菜、谭府菜、随园菜等等。不过时过境迁，官府菜和寺庙菜一样，时至今日都是寻常人可以享用得到的菜式了。柳春阳约的这家厨子传承的就是从前京城的一个郡王府菜，一度名满京城，也因为是郡王府，最擅长用山珍海味烹饪。菜馆所在地是一出三进的院子，那么大的郡王府肯定租不起，但也是从前贵族的私宅，面积很大，光是租金每年就很昂贵了。院内陈设无不是高价收来的古物，相应的餐费也比较高。走进星霜后，蓝河就听到依萍在身旁，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院子，够大，如果谁在这个院子给我修个财神楼，我立刻来住，保佑他一年到头不愁柴烧不愁米吃。 蓝河无语，你做梦吧，在京城能住上这么大的院子，还用你保佑柴够不够烧？蓝河回想起上次被依萍扎心的刺激，再次心痛起来，恍惚间才想起不对， 谁还烧柴呀？ 他揉了揉胸口，陈星阳顺口问道， 怎么了，不舒服吗？ 依萍一听他不舒服，立刻看了过来，像是随时准备治病了。蓝河勉强一笑， 啊，没有，我什么不是也没有。 服务员把他们带到最后那个院子，说余杭家夫妇比他们还先到，正在喝茶，已经通知了。蓝河踏入最后一进，就看到一个戴着瓜皮帽的男子坐在廊下，看着30多岁吧，圆溜溜的眼睛正在啃一只烧鸡腿。只瞟了一眼，蓝河就收回了目光，这不是个人。虽说星霜内很多服务员都穿了古装，但蓝河还是一眼辨出了其非人的气息。不过他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难道在哪里见过？ 哎，这根雕挺好看的。 陈星宇指着这里的陈设说道，这根雕本身千奇百怪，在其上雕刻了仙人，飘飘群聚与扭曲的树根结合，精美繁复。服务员立刻给他们介绍起来，感觉还背过词儿。 女士，这个作品叫游仙，以千年细叶红香樟木根为原料制作。 这时瓜皮帽男子也看到了他们，当然人他不怎么在意的，只是打量了几下依萍。依萍被看一眼吓到，立刻躲往蓝河身后，但他比蓝河还要高一点，哪里藏得了。瓜皮帽男子看着看着，握着烧鸡就走了过来，步伐十分嚣张。 哎，说你呢，哪儿来的刺儿团儿，干什么来了？ 听着口气，仿佛是这里的主人一般。依萍瑟瑟道： 前辈，我恩人带我来这里吃饭，我跟他来的。 瓜皮帽哼了两声，十分骄横的道：“ 最好如你所说，要是干坏事或者惊扰到我保佑的人，我瓜二真人可不是吃素的。” 说着又啃了一口鸡腿。蓝河无语，原来是瓜二，他就说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语气太嚣张，一时没认出来。也对，余行家也来了，可能是跟着来的。看来瓜二在余家过得不错，都吃上烧鸡了。依萍却是露出了有点迷茫的神情，他修为不如瓜二真人，看不出瓜二真人的道行，也就辨认不出是哪一门的。一般四大门除非太有特点，姓的都是本门，一听就知道原型。姓瓜，这是什么仙呢？但依萍是社恐，所以畏缩着也不敢开口。瓜二真人眼神多好，心思又多，一时误会了，道：“ 你这刺儿团怎么畏缩得很？有话你就说。” 依萍生无可恋：“ 哦，只是在想您是哪一门。” 瓜二真人得了供奉，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看依萍这种野仙特有优越感，他叉腰道：“ 给你个机会，你看我是哪一门，告诉你不一般哦。” 他这么说，依萍却想歪了，四大门之外还有除他们以外的杂仙，或者叫花三教，涵盖了天地水三类众生，毕竟天地有灵，大家都可以修仙。常见的如穿山甲、离仙、熊仙，还有鸟类，一般统称飞家。瓜二真人这么一说，难道是意指他并非四大门？一般名字外号和本家特征是有很大关系的。瓜二真人还要催促：“ 哎呀，快说话，我最看不了你们这白家的德行，猥琐。” 依萍哪知道川省话里瓜的意思，他鼓起勇气问道：“ 那您是茶仙吗？” 瓜二真人无语。蓝河以他多年装聋作哑的本事，一下子也没忍住笑场了。瓜二真人和依萍都瞪着蓝河，这刺不扎在自己身上硬是不痛，不但不痛，甚至还很好笑。蓝河笑场后临场反应也快，掩住了半边脸，只对着同样懵的活人们道：“哦，不好意思。”服务员脸上却露出些红色。 这位先生，我觉得这都属于个人见解。也许有的人认为自然之美才是最有价值的，确实有些根雕不经过多修饰，但极致的雕刻难道不是艺术创造的高峰吗？ 他还以为蓝河也很懂根雕，那笑是对自己的不赞同。他刚才正在畅谈着雕刻的大师有多牛。蓝河轻轻点头：“您说的对，失礼了。”关二真人狐疑地挠挠头，他和依萍也没看出破绽。白武那满脸惊惧的表情慢慢慢慢消退了，应该是巧合啊。但是很快白武的表情又惊恐了起来，因为关二真人要被这气味气疯了，继续怒骂道：“ 你居然敢嘲讽我，今天就让你看看黄门的血性。”“ 什么？前辈是黄门，可是那为什么您要叫瓜二啊？” 他越是真诚，瓜二真人就越觉得自己被嘲讽了，怒不可遏。“ 可恶，我打死你。” 白武委屈：“ 前辈，我真的是无意的。” 瓜二真人狠狠道：“ 哎呀，还敢说，你给我等着，有我报复的时候。” 星霜也有风水局，他进来倒是不如何，要动手就麻烦了。被黄鼠狼盯上也是惨。白武惨白着脸叹了口气，喃喃道：“ 哎呀，生死有命。” 蓝河有点无语，实在是太没斗志了。这时候余行家和余夫人也出现了，看余行家的样子倒是浑然不知瓜二真人今天跟着自己出来了。“ 你们怎么还没进去呢？ 哦，正在听这位美女讲解根雕嘛。 柳春阳说道。 你来的正好，给你一个点菜的机会。 余行家哈哈一笑，你要真让我点啊，我可是要点些清淡的菜了，下午才有一个酒局，腻死我了。他招呼大家都进了包厢，刚才当然是说笑，他问了一遍大家有没有什么忌口，拿起厚厚一本菜单看起来。关二真人也跟着进来，拢袖盯着那菜谱流口水。关二真人在里头，白武哪敢进来，孤独地蹲在外面的石阶上。蓝河也拿了份菜谱随意看起来，看到里头有道藕夹，却是不知不觉想到了宋福坛。在绝慧寺他也准备过一道藕夹。 对了，他和余行家还认识。 虽然知道没可能，但蓝河开始想象现实中的他和宋福坛说话会是什么样子，或者说蓝河想象的是如果他们在阳间见面会是什么情景。 哎，怎么还发呆了？ 陈兴阳就坐在蓝河边上， 干嘛呢你？ 蓝河失神了一笑， 哈哈，没什么，就是这个菜我朋友也请我吃过。 藕夹而已，至于一下想到朋友吗？除非有什么特殊意义吧，还要这么想，那多半是没成的。陈兴阳了然于心，问道： 哎，什么朋友啊？怎么不约出来一起吃啊？ 蓝河犹豫一下说道： 是个网友。 没想到你看起来一本正经，还玩交友 APP 啊？ 哎呀，就是聊得比较来的网友没见过，什么思想啊？ 你才什么思想呢？聊得来还不见面？ 这…… 陈兴阳看蓝河哭笑不得，又道： 哎呀，胡说八道啊， 其实不见面呢是对的啊，你看你现在也是知名育儿博主了，这隔着网络谁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品，万一见了认出你来在网上爆料卖你隐私怎么办？ 蓝河立刻道： 那不可能，他人品很好的。 陈兴阳都惊讶了，很少看到蓝河这么笃定给人说话。 哇，那你们应该聊得挺久了吧，要见面也行，谁还没点黑历史？ 我高中在教学楼下面给女朋友弹吉他唱歌破音的沙雕尴尬视频还一直被粉丝嘲笑呢。 哎，让我再想想吧。 哎呀，是真的支持你，我看你这不是也很想见吗，没必要畏首畏尾的吧，大不了第一次见面戴个口罩去呗。 啊， 一直戴着呢。 不过陈兴阳的话他都下意识反驳了，还是连日以来想法都有了偏向了。其实当小宋说请你等到毫无顾忌的时候，就是他愈发觉得应该告诉小宋的时候吧。也许下次见面就可以和小宋说开了，不过再想想见面小宋肯定又是离婚了，他都不知道该不该期待了。嗯，还是顺其自然吧。这时候余行家也把菜都看好了，招呼他们别聊了，吃点刚送来的饽饽。饽饽种类做法繁多，这里上的就有鸡油饼、小卷酥、枣花、萨其马等等。菜上的也很快，不多会儿功夫，石锅居仙鲍、蟹黄鱼翅、秘制桂鱼等菜品都端了上来。余行家长袖善舞，个个都招呼到了，给他们介绍这里菜品的来历。余行家说道： 实际上吧，这菜啊原来就是隔壁那个郡王府里出来的，所以开张也选在这里开张。 京城有几十座王府，还有各种各样的勋贵府宅，后来都改做了各种用途，有政府单位，也有学校，还有做景点的，这也不算稀奇。但是余行家接着就道： 这个过去老京城啊有四大凶宅，你们有知道的吗？ 余行家他家打他曾祖那会儿就在京城落地生根了，他曾祖的回忆录都能算得上历史资料了，京城民间传说简直信手拈来，他最喜欢拿来在饭局上活跃气氛。陈兴阳问： 您说的哪个版本啊？ 随着时过境迁，凶宅也会变更。京城四大凶宅都有好几个版本，其中比较出名的地方还被拍成过电影。而且要说最大的凶宅，不得是紫禁城吧，一直传言闹鬼呢。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